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棚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占小便宜吃大亏，买鸟买出小是非，硬着头皮找卖主，窍门一说疑云灰。列位看官，今年呢咱们临安是大旱灾，郊县呢好些地方是颗粒无收，这可苦了老百姓了。城里的物价也飞涨，生意可就不好做了，人人都是顶着一脑门子官司上街，很多人呢都开始找点小生意要贴补家用。说东门外的王喜才是一个前客，就是买卖房屋的中间人，这个生意呢3月都不开张了，开张啊就得吃3年，可是到了荒年呢谁还买房呢，这几个月可真是苦了他了。可是呢邻居卖香科纸马的李二却发了财了，为什么呢？这年头不好，烧香许愿的人可就多了，王喜才就恨得慌，老瞧着他别扭，说这一天李二牵着一条狗又来到了喜才家的门口。 李二 啊， 这牵一狗干嘛？ 牵狗干嘛？这不明白啊？ 不懂啊？ 这不是我摇钱树啊？这是 什么意思？ 靠它能给人算命赚钱呢？你说你还叫个喜才，我看你也没什么才。 不是个狗 啊， 这不是一狗吗？ 嗯， 这狗怎么给人算命啊？ 你看就不明白了，我这不是一般的狗，专门会算命。你这样啊，你这么的，你看这是什么？ 这不是坛子吗？ 哎，放你前头。哎，这样啊，我让我这狗啊免费的给你算一次，好不好？算准了你就算认他为干爹了。 我有病啊我。 那你信是不信你试试吧。 我信不信怎么会不认干爹、 啊、你试试，你试试 试试可以。 哎，你这样啊， 怎么着？ 你在我那个这狗的面前那小筐你放5文钱，我一会儿还你，一会儿还你。哎呀， 啊，先哥我5文钱， 你放， 放了放了。 哎， 放了， 你看这狗，你看着没？你看看看，它就奔钱去了吧。 然后呢？ 你看它从坛子里边，它可叼东西出来了，看来是什么了吗？ 这是 这不是一条小竹板吗？上面写着字呢，看看认字不认识。 哎， 嗯，挂历师，瞧见了吗？ 瞧见了。哎， 哎，有意思吧？ 是非都在挂中断。 哎， 小小黄犬给你算。 嗯嗯嗯。 要问富贵何处有？ 怎么样？ 科举本夫，你得另嫁人呢。 走走走走走，走走 啊！ 老子就别待着去。讨厌。哎，若问富贵何处有？问问李二怎么办 呀？ 怎么回事？怎么办呢？这是？ 你看看，这有意思吗？ 哎，你看看。 哎， 说怎么办呢？ 怎么办？ 赶紧说呀！ 不告诉你，这是个秘密。 怎么秘密？你哎，这不是你这诚心了啊？你这个 没有啊？ 现在年成不好，我们一家家都穷的都这什么？你这一天到晚的吃香的喝那个。不是 我什么 吃香的喝辣的， 我吃哪个？我 喝那的， 嗯 啊，你怎么回事？你说说。 对，就这样。其实我这手它有时候不太灵，你知道吧？ 什么不太灵？ 我这狗啊，有时候它有时候灵，有时候不太灵。 哦， 嗯， 那怎么办？ 你要说真能赚大钱，那个特别灵验的，还得说是我师傅。 师傅 他用一个鸟雕这挂签儿，嘿，百试百灵啊，百试百灵。 得了吧，你这叫什么呀？ 啊， 你这叫。搪塞我， 你看 搪塞我， 我搪塞你干嘛？ 说这还有一师傅，我给你哪儿找你师傅去？ 我都让你试我这条狗了，那就一定我是有真 招。你还是这条狗呢？ 不是， 什么叫我是这条狗了？ 我是让你试了试这条狗 啊， 你知道吧？你这样，你不信你问去。 我问谁去？ 在那个观音街，观音庙南墙。那我那是我老人家，好家伙，如今发大发了，那叫日进斗金，你知道吗？你问， 日进斗金。 你看我这卦免费送你，我就说你这事儿啊，仔细来说还得让我师傅给你批卦，明白了吗？去吧。 求问李二怎么办？你要告诉我找你师傅。 你看我不告你了吗？ 啊，行， 嗯， 我去看看去。 你这五文钱带走。 观音庙 啊啊啊！观音庙，对了， 啊，还真不要钱， 不要钱。 等。 列位看官。这是李二搪塞他呢，还是确有其事呢？王喜才心里头画了一个很大的弧啊。果然间，在观音庙南墙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店，一位老者在门口坐着，影影超超身边一个鸟笼子，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得接着往下听。 老人家， 哎， 嗯，这个 干嘛来了？ 跟您请上一卦呀？ 算卦来了？ 啊，对， 算卦找我呀？ 嗯，对，算卦找您来了。 嗯， 哎，知道您有能耐。 我有什么能耐呀？ 你有尿炕的能耐。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我知道你什么的，您不算卦灵吗？ 我告诉你，我有个外号。 你叫什么呀？ 挂灵。 挂灵。这是您的外号啊。好。那怎么算呢？您赶紧，咱们开始吧。 别着急啊，我先把这个鸟笼的门啊给打开喽。 靠着鸟算啊？ 哎。 他。 我问问你，你的生辰八字是什么呀？ 我是，这个丙寅年，我是这个腊月初七的生日。 丙寅腊月初七， 嗯， 丙寅年腊月初七，丙寅中带长春。 您干嘛呢？这是？ 推算八字啊？ 这他妈那个鸟干嘛呀？ 看着啊， 嗯， 哎，走。你看这小鸟，现在这叼签儿去了， 真灵啊！ 哎， 这 你看，这挂签是不是你生日啊？ 嘿，哎，还真灵啊！这小鸟， 嗯， 真行啊！这你，我师傅，我问句话，您别见怪啊， 嗯， 别见怪， 嗯， 靠这鸟，日进斗金吧， 嗯。 你看你还真实在， 哼， 这鸟卖吗？ 什么意思？ 卖不卖？我这是，您把这财 呀 赏给我点行不行？ 哎呀，这个， 您看，咱都是痛个人，我既是问出来了，我就有心要，您开个价，好不好？ 这个你得看你开什么价儿啊，这个钱开的合适，嗯，你合适我就卖呀， 合适就卖，好，对，您说，别我开价，别我开价， 嗯， 我开价对吧？我您开，您开，这鸟不是您的吗？您出个价，这是让您割腕对吧？您觉得多少钱您能割腕？不是您能割爱， 我死了我的 不是割腕割爱，您能割爱，您先说好不好？ 凑个整数吧。 啊，多少钱？ 2000文。 多少钱？ 2000文。 2000文一个鸟啊！ 你咬什么牙呀你？ 不是，这太贵了，我想着贵的，也就500-600。2000文、啊， 年初有人出3000文，我都舍不得卖。你要是真心想买，我再让你一步，1800文，少一分不卖。 这我 算了，走了。 别走。这什么呀？1000文，1000文。哎，咱们你也别多，我也别少，就1000文了。我这就1000文，您看怎么样？1000文给您搁这了啊。 不是，这个 我走了。哎， 这1000文。 哎， 别走啊！ 再见。 哎，不是， 哎，还追我，追得上吗？老胳膊老腿的还追我？ 你以为你 谢谢啊？ 没谢谢呢？你以为你小子就能跑得了吗？ 哎呀，这个王喜才真是太过分了。做买卖呢，讲究个你情我愿，童叟无欺。这位平时做掮客给人买卖房子，他就不老实，吃了卖家又吃买家，这回呢让本性全都暴露出来了，在观音庙上演了这么一出霸王硬上弓。这回可把卖鸟的老爷子给气坏了，非要找他的眉头。可是为什么这老爷子没追到他家里来呢？因为人家有后手，准知道过不了几天你王喜才就得亲自找上门来。果不其然，这王喜才3天之后就又来到老爷子的小店，手里还提着一个鸟笼子，前面还有老爷子的徒弟李二跟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您得接着往下听。师傅， 哎， 这他来找您。官人， 老人家，别关门。老爷子， 说您收拾这他给拿来的糕点和好酒， 这是 您让他进门吧，进门吧。 您 大人不计小人过。 去，你过来。哎， 你吃饱撑的了？ 我没，不是。 你撑糊涂了？ 不是他，我。 你把他弄来干嘛？ 没有，我错了，是我错了。 你错了 啊？ 你哪错了？ 我哪儿都错了，我不应该把它介绍给您。我不是当时我好意，我免费给他送一卦。我说你具体这事儿，我怕我看不清，你问我师傅去。我哪知道他能干出来？你过来干嘛呢？ 我这对不起， 跪， 我给您赔罪来了，老先生。 您看他， 老师傅，老爷子， 别让他进门， 您干嘛是扰兴了？不让我进门，我不进门，我就在门口跪着还不行吗？您把我饶了吧，您一高手就把我饶了，对吧？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宰相肚子里能撑船。 废话， 您 说干嘛？ 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对不对？好吧，我就是您，我就是在说什么呢？就是这鸟不吃东西，这不我这1000文不白花了吗？别说1000是1800是3000，你2天死了也不行啊！我指这钱，这是我指这鸟，这是我的摇钱树啊！这将来算卦，我就指着像您那么准。哎，一雕叭，把这挂签雕出来了。我现在别说挂签了，哎呦，连这米呀、稻子呀、谷子呀，什么都不雕。啊，看一眼就跟有毒似的，我能毒他吗？那是我的摇钱树，我的就是我的亲爸爸一样。 我就知道你得来找我来，我这正等着你呢。你没掌握喂鸟的窍门，这鸟嘛是必死无疑呀。 您说到这份上来了，那我没掌握，您不是掌握了吗？您掌握了，您跟我说说呗，要不然我这1000文这不白花了吗？这不， 你想怎么着啊？ 我就想知道这鸟怎么喂， 怎么喂呀？ 对，您给我说的， 不是不能告诉你。 您告诉我， 1000文。 那鸟一千文。 是啊，这鸟是一千文呐，这不给您了吗？当时您还有点不乐意似的。这鸟啊是这一千文，可是一千文就白花了吗？对不对呀、啊？所以就这不找您问您问您怎么来喂这鸟吗？ 一千文拿来，这叫咨询费。 什么？ 咨询费一千文。 咨询费一千文。 嗯， 这不讹人吗？您这 拿过来， 是不是讹人？是不是？ 我又没强迫你，你要愿意一手交钱一手交费， 一手交钱一手交费， 咨询费嘛。 那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那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资， 那不都成钱了吗？ 反正你要不愿意呢就拉倒，要不你就把鸟退给我，这鸟跟随我多年，我还舍不得卖呢。哎， 老伯老伯，您刚才说，您别乐别乐别乐别乐了。您刚才咱们当时啊，您还说1800文呢，1800文您还让了我点呢，这怎么离了离就2000文了？这不更多了吗？这你说点说，你说说跟着别，你干嘛呢？跟边上二哥， 没 二哥、 那个， 我给你的钱，给你的东西呢。你现在你装闭眼干嘛？ 那什么？那什么？师傅，你看他也是，哎呀，这是年头不好，谁都想有营生， 一个大子儿也不让，你说也没有用，爱、哎、怎么着怎么着。 别介师傅，你瞅我了。 那没有这种可能性，爱怎么着怎么着。来，把鸟拿过来吧。 别，我给还不行吗？我给，您看这1000文，那 拿来了。 这二哥，这也合2000文了。 那你怎么弄？ 您说吧， 这鸟啊，好养得很，一年到头从不生病。只吃稻谷，别的一概不吃。哼，你看啊，哇，你看，吃上了吧？ 哎，你这不对啊，我的稻谷子搁着满满的都不吃，您刚才怎么搁在一能小布袋里头，然后就搓半天？您这布袋里有戏法，您这不 戏法？ 布袋里有布袋里搁了罂粟壳了，是不是？布袋里搁了罂粟壳， 你这个食品安全的意识啊，就用的不是地方。 行了，告诉你吧。 布袋里搁了， 告诉你， 搁地沟油了。 呀， 您说吧，您说，这布袋里搁什么了？你反正肯定搁东西了。 稻谷有芒刺儿，会割喉咙，要把芒刺揉去，这鸟才肯吃啊。 就这么简单啊？ 嗯， 不是，这个不是大爷。哎呀，咱得马后啊，大爷，就这两下，就让我一急的揉搓这么两下，让我1000文。我平时做按摩，人家揉搓我半天都到200文，您这么两下就要了我1000文、 哎。这你都不懂了，这值钱呐，不值钱这鸟，也不值钱的这所谓本身的事儿，值钱就值钱的，嗯，刚才跟你说的这几句话上。 几句话上了， 对， 那您这要了我1000文呢？ 那你这意思呢、啊？ 不是，之前不给您1000文，您当时要1800，我没给，我贪小便宜，我这现在又 你怎么就不懂、啊？ 我那好歹您应该收我1800文吧？1800文是鸟的钱，那也不能收2000文呢。 谁让你当时1800文不答应，非得1000文拿走呢？ 那现在剩就着吧，这1000文是怎么回事啊？就再说这对， 那800文钱本身是买鸟的钱， 加那1000，这是1800。 200文钱是给你买教训， 不 得让你记住了，往后别老占着小便宜。人言说得好，叫占小便宜吃大亏，这我还亏着本呢，你知道吗？ 怎么呢？ 这鸟笼子它还值几百文呢？ 这教训也忒贵了点了。 哎，这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呢。老人家几句话把鸟不吃食的问题解决了。那位又问了，说这个老头的鸟和李二的狗真那么什么，能够用嘴叼挂尖给人补问吉凶吗？其实不是，这都是骗人的。那老头在喂食的时候掺了醋，所以鸟对醋很敏感。然后在训练这个鸟啊叼小纸片的时候呢，在一堆小纸片当中啊，几张的一边吧，也抹了个醋。于是呢，小鸟除了笼子，当然会闻着味儿，就把有醋的给叼出来了。 那么李二训狗也是一个道理，这是江湖把戏了。王喜才不知道这窍门啊，恐怕爱占便宜的他，哎，还得再花一次钱到老头这学一回喽。嘿，谁让他爱贪小便宜来着呢？这也是个教训吧。正所谓奇人技巧发小财，不是谁人都能来，贪心不足吃大亏，是一场闹剧笑开怀。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